攻读创世纪第四十章。这些事以后，埃及王的司酒和司厨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埃及王。法老于是对那两个内臣，司酒长和司厨长发了怒，将他们囚在卫队长府内的拘留所内，若瑟被囚禁的地方。卫队长将他们交给若瑟，若瑟就照管他们。他们在拘留所内过了一些时日，那两个被囚在狱里的埃及王的司酒和司厨在同一夜里各做了一个梦，每人的梦都有他的意义。早晨，若瑟到了他们那里，见他们面有忧色，便问那与他同在自己主人府中监狱里的法郎内臣说，为什么你们今天面带忧色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们各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够解释。若瑟对他们说，解梦不是天主的事吗？请你们讲给我听。司酒长就将自己的梦讲给若瑟听，对他说，我梦见在我前面有株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刚发芽就生出了花朵，花朵结了熟葡萄。我手拿着法郎的杯，将葡萄挤在法郎的杯中，将杯递在法郎的手内。若瑟对他说，这梦的意义就是，三根枝子是指的三天，三天以内法郎要高举你，恢复你的职位。你仍将杯放在法郎的手中，像先前做他司酒时一样。但是当你得志时，请你记得我，帮你对我施恩，被我告诉法郎救我出离这监牢。因为我不但是由希伯来人地被拐来的，而且在这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他们将我放在这地牢里的事。司厨长见他解得吉祥，便对若瑟说，我也做了一梦，梦见在我的头上有三筐白饼，最上面的筐内有为法郎预备的各种食物，有飞鸟来啄食我头上筐里的食物。若瑟回答说，这梦的意义就是，三筐是指的三天，三天以内法郎要高举你，将你悬在木架上，飞鸟要来啄食你的肉。第三天是逢法郎的生日，法郎为群臣摆设了盛宴，在群臣中将司酒长和司厨长提出来，恢复了司酒长的司酒职，再将杯放在法郎手中。至于司厨长却被悬挂起来，正如若瑟对他们所解释的。司酒长却没有记得若瑟，竟将他忘了。